啊，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啊，是陈弟兄。 啊，今日当中证道的是陈弟兄。 陈永昌弟兄。 陈永昌弟兄。 他上次在村令会的时候跟呢徐正义牧师一起来到我们当中。 啊，他上次在村令会的时候啊来到我们当中。 啊，那陈弟兄现在是啊代职侍奉。 啊，陈弟兄他现在是代职侍奉。 啊，他在啊。这个也是同时在进修神学。 啊，同时都系啊进喺度进修神学。 他自己是啊台福啊神学院的董事。 佢自己系台福神学院嘅董事。 啊，现在是在 Chicago 一个学生团体啊在侍奉。 而家喺 Chicago 一个啊学生团体喺度侍奉。 啊，他自己也有开这个很大的公司。 佢自己都开一间好大嘅公司。 啊，那他。也是在啊宇宙光啊做义工， 亦都喺宇宙光做义工。 啊，我们非常感谢他今天到我们当中。 非常感谢他今日嚟到我哋当中。 传扬神的话语。 传扬神嘅话语。 我把时间就交给陈弟兄。 我将时间交给陈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啊，弟兄姊妹平安。 这个早上我开了大概两个半小时哈，从芝加哥过来。 我朝早系啊揸两半啊钟车喺 Chicago 过来。 我上次是当司机哈，这个带徐牧师过来。 我上次做司机带徐牧师过来。 那这次我一个人来哈。 啊，徐牧师今次一个人来。 但是我说我一个人不好，所以我要太太过来了。 所以我要找我太太一起过来， 帮我壮胆哈， 帮我壮胆。 我是在3月18号、20号里面有一个春季童工训练会跟春季的退休会哈，在这边我非常感动，有那么多的人来哈。 我啱啱喺3月18号、20号有一个春季童工同埋退休训练会好感非常感动，有咁多人嚟到呢度。 目前我是代职侍奉。 目前我是代职侍奉。 跟这个洛杉矶、纽约还有这个 Toronto 哈，就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服侍，我就去那边服侍。 洛杉矶、纽约或者 Toronto 边度有机会需要服侍，我就去边度服侍。 目前我是每个礼拜五有在 UIC 的那个社会大学有个学生中心。 目前我在每个礼拜五是在 UIC 的有个学生中心。 现在大概有30-40个人在这边聚会。 现在有30-40个人在这里聚会。 我前大概一年多前有一个很感动的事情。 一年多之前我有一个很感动的事情。 有一个在这边念芝加哥大学一年的 MBA 的一个学生， 喺芝加哥大学念读 MBA 一年级嘅一个学生， 他是从大陆大连那边过来的哈， 佢喺大陆大连嗰边过来的。 他是在我们学生中心呢，他学士受洗， 喺我哋学生中心佢自受洗， 他的工厂有好几万个员工。 他的工厂有好几万个员工， 他们上下班是两条大马路，上班一条，下班一条哈，然后每天骑脚踏车这样走路过来哈。 他们上班是两条大马路，上班一条，落班一条。 他不敢在教会决志， 他不敢在教会决志， 所以我到我们旅馆，我们跟他一直在决志祷告。 所以我们在旅馆那里，我们一起带他决志祷告。 我们高兴他能够在回去的时候在几万个里面做见证。 我高兴他回去之后可以在几万人当中做见证。 这个比我赚钱还更高兴哈。 这个比我赚钱还更加高兴。 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 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 我们感谢你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边聚集来敬拜你。 我们感谢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聚集敬拜你。 主，让我们一起能够勉励，一起成长，来享受你的爱。 主，让我们一起勉励，一起成长，来享受你的爱。 求你今天真是将你圣灵大能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主，求你将你圣灵大能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心。 请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能更有能力有爱心，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更有能力有爱心， 更有信心谦卑与主同行， 更有信心谦卑与主同行， 来建立我们自己， 来借助我们自己， 来建立我们自己家庭， 来建立我们的家庭， 来建立我们的教会， 来建立我们的教会。 我们这样感谢靠耶稣圣灵， 我们这样感谢是靠基督圣灵。 阿们 阿们。 有一个弟兄他说跟我讲，他有一次他开车从北京到天津去。 一个弟兄跟我讲，我一次驾车在北京到天津， 大概两三个小时的这个车程哈， 大概两三个小时的车程。 他在开车转弯的，在前面有转弯的地方呢，对面有一部很大的卡车的司机开过来。 在转弯那里有一部很大的货车揸过来。 那个司机呢，就把那个窗户摇下来，就跟他摇手哈。 那司机就搞低窗在那摇手。 他这一看，这个是。为什么要摇手？他就开车，但是车子开相对开很快哈。 他又唔知点解佢入手咁啊，但系两架车揸得好快，相对咁样揸得好快。 他就听到那个司机跟他讲猪， 咁啊听到个司机同佢讲话猪， 他一想我都很亲切，摇手就骂我是猪啊。 咁佢又好嬲啦，点解入手叫系猪咧？ 他说你是猪啊，不是我是猪啊，就骂他你是猪啦。 咁佢攞翻转头话：你先系猪，我唔系猪。 但是那个没有多久，在转弯的地方就碰到一群猪哈。 但不过咧喺转弯嘅地方就见到一大班猪。 所以这个司机好心说：前面有猪啊，你要小心啊。 所以司机就好心讲话：前面有猪，记得小心。 所以我们常常没有谦卑哈，尤其太太讲了什么事情，就哎呀，不要讲，我知道啦。 所以我哋成日都冇谦卑，尤其是太太讲咩，我都成日话我知道啦。 妈妈讲说，哎呀，你不用那么啰嗦啦，我都很清楚啦。 妈妈讲嘅时候，你话唔使咁啰嗦啦，我都知道啦。 常常就是在这个没有谦虚的时候，就会不听别人言，就吃亏在眼前。 成日都系唔谦卑嘅时候，不听别人言啊，吃亏在眼前。 好，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讲到谦卑与主同行。 今日题目系谦卑与主同行。 这个谦卑这个字呢，是对我是一个很大要学习的功课。 谦卑这个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要学习的功课。 你尤其对我们在功成名就的时候， 也想我们功成名就的时候， 有了学位有钱有权有势以后， 有了学位有钱有权有势的时候， 在自高气盛的时候呢，是最大一个挑战。 在自高气盛的时候是最大的挑战来的。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是对我一个提醒。 所以今天讲的题目是对我自己一个提醒。 也能够给大家一起勉励。 应该是同大家一起勉励。 所以我们这边所讲的是一切荣耀神。 所以今天所讲的一切荣耀神。 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是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 上帝对我的期待是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 这边就想到说， 没有讲到 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 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 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所以旧约弥迦这个先知讲到有四样东西我们要做的。 所以旧约弥迦书讲到有四样嘢我哋要做嘅。 我们只要有谦卑的心，我们心中就有神，我们就有顺服神。 我们有谦卑的心，我们心中有神，我们就可以顺服神。 我们顺服神，我们就能够行公义。 我们顺服神，我们就能行公义。 我们心中有神的时候，我们目中就有人。 我们心中有神的时候，我们目中就有人。 我们就能够用神的爱来爱人。 我们可以用神的爱去爱人。 我们就有怜悯，有爱心。 我们就有怜悯，有爱心。 所以公义、怜悯、谦卑是跟与神同行的必要条件。 所以公义、怜悯、谦卑是与主同行的必要条件。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刚刚念的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要放下自己重担，柔和谦卑，人才能够享安息。 所以耶稣在刚才马太福音讲到要放下你的重担， 先来到面前，所以先可以得安息。 我们现在刚刚在人生的重担， 我们现在讲人生的重担。 人生重担，我们每天的这个人生的重担呢有多少？ 我们每个重担有多少？ 我记得我几年前有一个我新加坡的一个agent 哈，他欠我很多钱。 我记得几年前有个新加坡 agent 欠我的钱。 我们打电话 fax 他都不理啊。 我都打电话或者fax 都不理我哋。 所以有一次我去新加坡，我下飞机就坐计程车冲过去啊。 所以我有一次去到新加坡就坐的士我就过咗去了。 他老板呢就在办公室里面哈。 他老板就在办公室里边。 他看到我，他吓一跳。 他看到我吓一跳。 我说：“李先生，你欠我钱了，你是不是可以还我啊？” 我话：“李先生，你欠我钱，你可以还翻俾我咧。” 他坐在那边就往上看，说：“陈先生，钱不是问题。” 他坐喺度望住我就话：“钱唔系问题。” 我说：“哇，前面问题，我应该可以收到钱了哈。” 我话：“钱唔系问题，我应该可以收到钱。” 他下面说：“但是问题呢，我是没有钱。” 问题咧，我系冇钱。 钱不是问题，但问题是没钱。 钱唔系问题，但系问题我冇钱。 但是我们一样，我们每天人生的苦难、人生的重担不是问题。 所以我哋每一日我哋人生嘅苦难同埋重担唔系问题。 问题是在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去解决。 问题我哋点样面对，我哋点样解决？ 怎么把我们重担交给我们能够放下的人？ 点样将我哋重担交俾我哋可以放下嘅人？ 我们看到什么一个图片哈、我们那个刚刚看到一个有一个这个一个这是在一个中国一个妇人，她背着很重的东西在往上坡走。 看到一个中国妇人背着很重的往上走。 他们这样子背得那么重往上走，非常辛苦。 他们那么重向上走很辛苦。 我们每天生活也是一样。 我们每天生活都是这样。 每天这样的背着很多的重担，很多的烦恼，每天的往每一天的每一天一天这样走。 我们每天都背着很多重担和烦恼，每天都是这样行。 我在芝加哥开公司已经开了25年。 我在芝加哥开公司已经开了25年。 每天不是生意不好找生意。 每人不是生意不好找生意。 不然是有生意呢被倒账。 不是就是有生意被人倒账。 人事的问题。 人事的问题。 有恶性竞争的问题。 有恶性竞争问题。 每天就像海浪这样子过来。 每天就像海浪这样过来。 我每天进公司说：“神啊，这个公司是你的。” 我入公司的时候话呢间公司对神讲呢间公司是你的。 所以真的是要 cry out to the Lord。 真的要cry out to the Lord。 所以呼求就是说：“神啊，帮助我。” 呼求神帮助我。 他给我智慧，给我能力，给我信心。 他给我智慧、力量同埋信心。 我能够跟这样跟他同行。 我可以咁样同佢同行。 所以我们在生活的压力有几种呢？ 所以我生活压力有几种？ 第一个是在不知道明天的忧虑。 第一个就是不知道明天的忧虑。 我们看到几年前911， 我看到几年前911的事情。 我们看看周报上面写的，有巴基斯坦，有印度地震。 我看到巴基斯坦、印度的地震。 我们看这个报纸写的这个巴基斯坦地震呢，就两三万人死了哈。 我睇到报纸写话啊，巴基斯坦地震有23万人死了。 但是我一个公司有一个职员，他是巴基斯坦过来的人。 但我哋公司有一个职员是巴基斯坦过来的职员。 他告诉我，巴基斯坦报纸真的有8万个人去世哈。 他告诉我听，巴基斯坦报纸真系有8万人死了。 我们 Katrina， 我们在 New Orleans 也是的事情。 Katrina 即系 New Orleans 嗰度，亦都系咁样嘅事情。 我们最近又有禽流感。 我哋最近有禽流感。 我们在1918年的时候有5000个人死掉啊。 我哋又喺1918年嘅时候有 5000万人 死咗。 所以这个每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每日都唔知道会发生咩事情。 我记得我们在1994年在洛杉矶有一个奥林匹克在洛杉矶举行。 我记得1994年在洛杉矶有个奥林匹克上会举行。 所以美国说既然这个奥林匹克在美国举行的话就训练一只很大的国鸟就是秃鹰我们那个秃鹰这个 U 级那个秃鹰很漂亮的秃鹰 所以美国奥林匹克举行就训练一只很大的秃鹰。 所以每天就跟他洗澡啊很好吃的东西给他吃啊那就每天就跟他叫他飞到这个操场中间要停下来。 所以每日就帮他冲凉啊喂他吃很多东西然后叫他每日就飞到去那个操场中间那里。 那就把这个整个会场带动说哇这是美国国鸟非常漂亮。 所以就将带动全场话这个就是美国国鸟好靓。 结果呢这个大会的前一天呢那鸟死掉了。 大会的前一日嗰日雀仔死了。 哇政府说这搞什么东西这是一头鸟就把你弄死掉了。 政府说为什么呢因为一只雀仔咁整死了。 那总统说下令彻查。 总统就说下令彻查。 就查到后来两三月以后他结果讲了出来了。 一两三月后就结果出来了。 他说这只鸟压力太大。 他说这只雀仔压力太大了。 压力大以后就治不了就死掉了。 压力太大之后不得就死了。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鸟都会死人都不会死吗 所以看到这个雀仔都死了人不会死吗 所以我们这个每天生活在这压力里面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会 在生活里面的压力里面真的很辛苦。 第二种是在隐而未现或行在罪中。 第二种是隐而未见的罪或者行在罪当中。 我们在诗篇看到说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昂首。不能抬头。 我在诗篇佢讲到我哋有罪嘅时候，唔可以昂首，唔可以抬头。 那个罪孽是比头发还多。 嗰啲罪孽比头发都要多。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图片上面，这个有一个阴影。 所以我睇到图片佢有个阴影。 我们犯了罪就跟那个阴影一样，每天都跟着我们走。 我哋犯咗罪之后就好似个阴影咁，每日跟住我哋走。 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就一想，哇，我们真的神啊，我怎么办？ 我哋犯罪就在同神讲，我点算呢？ 大卫在跟88换了奸情以后， 大卫同88奸淫嘅时候， 他做嘅事情，他每天就是在那边懊悔。 佢每日做嘅事情就喺度懊悔， 所以在最终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重担。 最后都系一个好大嘅重担。 第三个是。批评抱怨跟失去爱心的服侍。 第三个是批评抱怨同埋批评抱怨同埋失去爱心的服侍。 我们批评抱怨，我们是批评，为什么批评是看不开或是想不开？ 点解要批评我哋？即系睇唔开或者想唔开？ 看不习惯或不如我意。 睇唔习惯或者系不如我意。 我每天真系要看开一点。要潇洒一点， 我们每日都要睇开啲，潇洒啲。 有时候要糊涂一点， 有时候要糊涂啲。 在台湾有一句话是说，你要舒服的话，你一定要服输。 在台湾有句说话呀，你如果要舒服的话，你要服输。 你不要一直想赢啊！我输的话，我服输以后我就很舒服哈。 唔好一直话想赢，我输咗我服输以后我就会好舒服。 我们常看的，我们快乐不是说你拥有多少 我们常看到快乐不是你拥有几多， 快乐是计较的少 快乐是计较的少。 我们计较少，我们就快乐。 我们计较的少，我们就快乐。 我们的幸福是在珍惜上帝给我们有的。 我们的幸福是珍惜上帝给我们所有的， 而忘记我们没有的， 而忘记我们所没的。 我们刚搬到芝加哥的时候我对面有搬一对在这边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修博士的一个夫妇。 我刚刚来到芝加哥的时候对面有一户是芝加哥大学修博士的夫妇。 但他们 有一个小孩子， 他有一个小孩， 他就常常串门子到 我们家里来跟我太太在 complain、 他经常都过来我家、跟我太太、抱怨。 他说我先生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每天打电话给我，从外州打电话给我，电话都快断掉了、 我们还做他说我们没结婚的时候我先生经常都、在外州打电话给我，电话线都快断快断。 他结婚以后，哎，他说每天呢就是回家呢就看世界日报， 但是结婚之后呢每天回到家就看世界日报， 不然就是看电视， 不然就看电视， 看球赛， 看球赛。 他每天就是很多地下小孩子玩具啊衣服乱丢啊， 我每天呢地下很多小孩子玩具啊乱咁抌。 他说我嫁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 我嫁了俾一个只眼睇唔到嘅人。 他说他要走的时候，那种踩着没有衣服这样这样走哈、他不会把捡起来，就踩着这样走啊、跳着走。 佢每日就踩住嗰啲地下嗰啲嘢就跳住走。 下楼梯也是一样，就有空的地方就下哦，没有地方就是抱一下就踩，不会把它捡起来哈。 落楼梯都系有空的地方就踩，每将一啲嘢执翻起上嚟。 他讲到最后很激昂，很激昂的时候，讲到说在球赛的时候。那老公还把这个脸盆弄水以后，就边在洗头边看电视。 他讲到激昂的时候就说，他老公在球赛的时候就边洗头边看电视。 他说：“老公啊，你干脆这边洗澡算了。” 他又说：“老公啊，你干脆在冲凉算了。” 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这种没有爱心的服侍。 所以我们常常都有这些没爱心的服侍。 真的没有爱心的，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没有爱心的服侍非常辛苦。 在我们教会都一样，没有爱心的服侍是非常辛苦 的。某某人没有奉献， 某某人没有奉献， 没有人不服侍， 某某人不 服侍， 我心里非常气得要死， 我心里面好嬲， 我为什么要那么苦干什么？ 我这么辛苦做什么呢？ 我们第四点是讲到自怨自哀，相争伟大。 第四点是讲自怨自哀，相争伟大。 我们在这边出埃及记讲到 出埃及记讲到 摩西对神说， 摩西同神讲， 你要去见法老，带百姓出埃及。 你要见法老，带百姓出埃及。 摩西说：我不会讲话，你有没有搞错啊？ 摩西讲话，我都唔识讲嘢，你有冇搞错？ 所以我们常常是在看我们自己没有的， 所以我成日都睇我自己冇嘅。 我们常常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有的东西， 但我成日都睇唔到我自己有嘅东西。 我们常常是相争为大，我今天我要做主席，明天你要做执事，我没有做到，我就心里很不高兴。 我们都相争为大，我今天要做主席或者、做执事，做不到我就很不高兴。 但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三节讲到，你们中间要谁愿做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三节，耶稣讲到、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当、作你们的用人。 所以我们你们知道那个螃蟹哈？我小时候在市场看到那个螃蟹哈、那我问那个老板说：“老板，你这个螃蟹盖子要盖起来啊？” 你都知道、那些蟹啊，我小个就见到那些蟹的时候就话：“老板，你要将那些蟹冚住佢。” 他说：“不用盖了，你那个螃蟹哈，有一只想爬上去的时候呢，下面那只就把它拉下来。” 个老板就话：“唔使啦，啲蟹想爬上嚟的时候，另外一只就会将佢拉翻落嚟。 他们没有一只可以爬上来，除非最后一只的时候，我就把它盖起来。 佢哋冇一只可以，冇一只蟹可以擒上嚟，除非最后一只，我哋将佢擒住。 所以螃蟹是这样子，我们人也是这样子。 所以啲蟹系咁，我哋人都系咁。 我们常常是不要让别人前进，就挡在前面，挡在别人前面。 我哋成日都唔俾人前进，我哋成日都挡喺前面。 所以别人不能动，你也不能动。 所以其他人唔喐得，你都唔喐得。 这就是我们这四样，大概我们每天碰到的重担在这里。 所以这个四样我哋成日都碰到个重担喺我哋面前。 我们有这个重担，所以耶稣说：你背这些重担，你一定要到我这边来，你才可以轻省。 所以耶稣话：你背啲重担，你一定要到我呢度嚟。我可以使你轻省。 我们下一个讲到谦虚。 我哋下一个讲咯，谦卑。 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是讲到，在哥罗西书讲到，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你们就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 在哥西书讲到、你当神的选民，你们怜悯恩慈谦卑温柔。 我们在下一个screen 讲到上帝对我们谦卑的应允。 下一个是讲到、上帝对我们谦卑的应允。 这两个，这一个是说，你们如果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这个讲到如果你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恶行，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却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 这边是讲到我们如果能够自卑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赦免我们。 这里讲到我们如果自卑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赦免我们。 但是要赦免以前，我们一定要谦卑。 在赦免之前，我们一定要谦卑。 在箴言22篇第四节， 在箴言22篇第四节， 这个非常重要，是说我们上帝对我们的应允是什么？心存谦卑。 这个好像讲到神给我的应允是什么呢？就是心存谦卑， 就有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就有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这就是我们无论旧约新约，神都要我们谦卑来在主面前。 所以无论旧约新约，神都要我们谦卑在主面前。 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看到我们谦卑才能够安静下来，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谦卑我们才可以安静下来， 我们安静下来才可以倾听神的话， 我们安静下来才可以倾听神的话， 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才可以学习， 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才可以学习， 我们学习才可以服侍， 我们学习我们才可以服侍， 我们服侍以外才可以顺服， 我们服侍之后我们才可以顺服， 在顺服以后我们心中才有爱， 顺服之后我们心中才有爱， 我们有爱我们才能够领导， 我有爱我们才可以领导， 所以谦虚是我们一切事情的开始， 所以谦卑是我们一切事情的开始， 不论你要服侍或是要领导，一定要从谦卑开始， 无论你要服侍或者领导，都是要从谦卑开始。 好，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神邀请我们谦卑与他同行， 所以我看到神要求我们谦卑与他同行。 我们这边他是讲到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这个讲到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信靠顺服， 信靠顺服， 精神容易， 精神容易。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需要每件事情都是看神，从神眼光来看事情， 所以我们每件事情都要从神的眼光去看， 照神的时间表来做， 照神的时间表去做。 我是1980年到芝加哥来， 我是1980年到芝加哥。 我哥哥是在芝加哥当牧师， 我哥哥是在芝加哥做牧师， 所以我到的时候是我因为我妈妈得了癌症以后我才来美国， 我是因为我妈妈得到癌症之后我才来美国， 所以我在台湾国泰航空公司做了十几年，所以我是在管理的一个阶层， 我在台湾的国泰航空公司做了十几年，我是在一个管理的阶层那里， 但是到美国以后我是从头开始， 但是到了美国之后我是从头再开始， 那时候非常辛苦，我们没有那个像我们现在有 email 有 fax machine 都是用那个 telex machine 的，用 tape 那个做的 我们那时候很辛苦，那时候没有 email 没有那些 fax 都是用那些电报一条纸这样去做， 所以我常常每天工作很晚， 所以我每天都做得很夜， 一大早就把我女儿三岁的女儿就一抱呢，就抱去那个 babysitter 那边。 一早我将个女抱去 babysitter 那边。 下完班以后，大概八九点才去把乔接回来。 放工时候八九点先将个女抱翻嚟。 这样子前五六年非常辛苦。 咁样五六年系好辛苦。 所以有一次，他叫我说去那个 parents night 要那个父母亲要去学校，我说我没有时间。 所以有一次佢哋话要有一个 parents night 要父母去学校，我话冇时间。 那个他作业要父母亲帮他写作业， 嗰啲功课要父母帮佢做， 但是我都没有时间教他。 但我都冇时间去教佢。 有一次我就在地下室发那个 telex 的时候，我女儿就站在楼梯口。 有一次我在地下室发电报时候，我女儿就企喺门口。 他说 ：“David， 你有只有顾到你的生意，你有顾到你的 Telex， 你没有顾到每天我在要需要做什么事情。” 啊，佢话爸爸你啊，成日顾住你啲生意，你啲电报，但系你都冇顾到我每日做啲咩事情。 他边哭边讲，讲得很大声，以后就冲上楼去到房间去。 佢一路哭一路讲，啊，一路喊一路讲，就冲上楼。 我那时候，那个是那句话是很重很重的锤到我心里。 啊，嗰时嗰句说话就好重好重咁打，打喺我心入边。 我上去他房间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我上去他间房的时候，他已经瞓咗。 他睡着的时候，这边眼泪还有眼泪在这个眼角上面。 他瞓着咗之后，但系佢仍喺有啲眼泪喺眼角嗰度。 我就跪在他的床前。 我就跪咗喺佢床前面。 我说神啊，我这样子忙下去，我没有顾到小孩，是我的错。 啊！我神啊！咁样望落去，我冇照顾到我细路，我系咁系我错。 我流住眼泪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开导我，看我一下怎么做。 我一路流住眼泪同神讲，求神你开导我，教我点样走。 我在边祷告的时候，神就有一句话给我。 我喺度祷告嘅时候，神就有一句说话俾我， 就是这个先求我的国，先求我的义。 就是说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的。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真正能够把小孩子家里的事情跟公司的事情跟我的服事三分法。 在这个时候先将我的生意我家的事情和我的服事三个分开。 从那时候我们才可以才有真的有 vacation 带小孩出去。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有假期可以带小孩出去。 我真正付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服侍教会。 我真正可以将三分之一时间来服侍教会。 我三分之一来做我的公司的事情。 三分之一我做我公司的事情。 结果后来我这样子看到现在十几年，我们都没有存给我比你更多。 结果咁样睇十几年神俾我哋更多， 所以我们只要把交给神，神就会照应我们。 所以将事情交给神，神就会照应我哋。 第二个是我们讲到谦卑认罪，主爱遮盖，无罪一身轻。 第二个讲到谦卑认罪，主爱遮盖，无罪一身轻。 这边讲到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过。 先讲到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我们每天背诵的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们每日背住呢个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们约翰一书讲到，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约翰一书讲到，神是信实的，我认我的罪，神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在1929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老人。 在1929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钱的老人。 当时是54岁。 那时是54岁。 这个人是现在 JCPenney 的老板。 他是现在 JCPenney 的老板。 JCPenney 现在还是很多很大哈。 JCPenney 现在还是很大。 他真的名字叫 James Cash Penney。 他真正的名字叫 James Cash Penny。 他名字取得不错，有 cash 哈。 他的名字改得不错，有 cash。 所以他真的挣很多钱。 所以他真的赚了很多钱。 54岁的时候他想不开。 54岁的时候想不开。 他差点他就最后他非常苦的时候他有忧郁症。 他很辛苦有忧郁症。 每天公司的事情压得他那个喘不过气来。 每个公司的事情压得他很辛苦。 他有一个晚上就想自杀死掉了。 他有一个晚上就很想自杀死了。 但是没有自杀成就睡着了哈。 但没有自杀成功就睡着了。 这个上帝给他睡着所以没有事哈。 所以上帝被他睡着了没事了。 他给你晚上起来我还在啊没有事啊。 他之后就起身就说我还在这里没死了。 他从这个医院呢就下楼梯去了。 他在医院就落楼梯了。 下楼梯以后，医院有一个教堂。 啊，落楼梯之后，医院有个教堂。 那个教堂，他们那个在唱一首诗歌是“天父必看顾你”。 啊，教堂嗰度唱，喺度唱一首诗歌就系“天父必看顾你”。 他就随着这个歌声就走进教堂。 佢随着啲歌声就入咗教堂。 他进去以后，跟他们唱了诗歌，然后再跟他们敬拜以后。 啊，佢入咗去之后，同佢哋一齐唱诗歌同埋敬拜之后。 他礼拜完以后，他自己都说：“神啊，我做错很多事情。” 啊，佢全礼拜之后就话：“神啊，我做错咗好多事情。” 我没有把我的重担交给你。 我冇将我的重担交俾你。 所以他在这样这个祷告以后， 佢咁样祷告之后， 他的这个自传里面写的，他好像天上有一个光就进到我的心里来。 啊，佢自传讲到啊，佢天上面好似有个光啊照到佢心里边。 他整个重担就脱落。 啊，佢整个重担就啊脱落咗。 他说我这个生命从那天开始改变。 我生命就从啊嗰日开始改变。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交给神，我们就能够有精神愉快，你无罪一身轻。 啊，所以我哋只要将我哋重担交俾神，我哋就可以啊轻醒愉快啊无罪一身轻。 他是在等他活到96岁啊。 啊，佢啊活到96岁， 所以大概40几年呢，他真的是跟着神走。 啊，所以喺嗰40几年啊，佢真系跟住神走。 他是在这个1971年的时候去世的时候，还是握着神的手，每天走他的路。 啊，佢喺1972年啊去世嘅时候，仍然系啊每人握住神嘅手，跟住神走嘅路。 我们第三个是说，学主样式，用主爱温柔彼此相待。 啊，第三个系讲到学主样式，用主爱温柔彼此相待。 我们这个爱是一个神的命令。 啊，爱系一个神嘅命令。 他假如说你爱神就爱弟兄。 啊，讲到啊爱神就要爱啊弟兄。 你说我爱弟兄，但是我不爱神，可以吗？ 你话我爱弟兄，但系唔爱神，可能吗？ 如果我不爱弟兄，你就不爱神。 如果你唔爱弟兄，你就唔爱神。 我们无论在家里、在公司或者在教会， 我哋无论屋企喺公司或者喺教会， 我们都有一个像一个有一个很大的空盒子在我们教会当中。 我哋都有好大嘅空盒喺我哋教会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这个从这个空盒子拿出爱、拿出关怀、拿出我们的赞美。 我哋都想从呢个空盒里边攞出爱、攞出关怀同埋赞美。 我来敬拜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我就觉得很心里很不舒服。 我来敬拜的时候，觉得没人关心我，我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但是我没有想说，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爱摆在这个大箱子里面？ 但我哋谂过，我哋应该将我哋爱摆喺呢个大盒入边。 我有爱，我就摆爱进去。 我有爱，我就将爱摆落去。 我有关心，就把关心摆进去。 我有关心，我就将关心摆落去。 我有感恩，就把感恩摆进去。 我有感恩，我就将感恩摆落去。 我赞美，我就把赞美摆到去，摆进里面去。 我有赞美，就将赞美摆入里边。 我有服侍，我就把服侍摆到里面去。 我有服侍，我就将服侍摆喺个盒里边。 这样子，我们就有那个盒子是满满的爱。 啊，咁样我哋个盒就会有啊好满爱。 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爱，我们就把拿爱出来。 啊，我哋入到教会的时候，所以我就喺就攞爱出嚟。 我们给关心，但是我们可以拿爱回来。 我哋俾关心，但我哋攞爱出嚟。 我们给感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拿到赞美回来。 然后俾感恩嘅时候，我哋可以攞翻赞美出嚟。 教会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 啊，教会唔系一个讲理嘅地方。 教会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教会系一个讲爱嘅地方。 家里也是一样。 啊，屋企都系一样。 我们跟太太讲理讲不清。 啊，我哋同太太讲理讲不清。 我太太也是一样啊。 我太太都一样。 跟他讲理，他说我听不懂。 啊，同佢讲道理嘅话，佢听唔明。 你说我爱你，他听得懂。 啊，但你话你爱佢，佢听得明。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不讲理是一个缺点。 啊，所以我成日讲到话，我唔讲道理系一个缺点。 但是如果你光讲理的话呢，也是一个盲点。 啊，但如果你净系讲道理，都系一个盲点嚟。 我们能够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放弃爱。 啊，如果我哋能够爱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放弃爱。 我们给我们家人，给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能够有最大的空间，有最长的时间去成长。 啊，我哋俾我哋屋企人同埋弟兄姊妹有最大嘅空间同埋啊时间去成长。 我们这样互相给对方有空间、有时间成长，我们自己也会成长。 啊，咁样俾对方有空间、时间去成长，我哋自己都会成长。 所以我们，我记得是在，我们，我支持有一个叫恩福基金会。 啊，我支持一个叫恩福基金会。 他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一个太空学的博士。 啊，他有一个大陆来的太空学的博士。 他到 Boston 的时候是念 MIT。 啊，他在Boston 的时候是读 MIT。 不是 Made in Taiwan 啊。 唔系咩？台湾 MIT 念书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他是两个皮箱就过来了 哈。佢 MIT 读书的时候，两个皮箱咁过来。 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来的时候，我没有可以点，所以我找不到地方住。” 所以我啱啱嚟嘅时候，我佢分享我啱啱嚟嘅时候冇 credit， 所以揾唔到地方住。 所以有一天，他就坐在这个教室，非常苦，就这样撑着，这样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天他在課室那裡就托住塊面就很辛苦， 有一個外國人就走進來了， 有一個外國人就走進來， 他一看，哇，這是他們太空學的教授。 他一看就知道這是他們太空學的教授。 他是現在我們有一個 Mars 那個 project， 他也是一個當中一個成員。 有一個火星的計劃，他也是當中一個成員。 他說你怎麼搞啊？他說我沒地方住啊。 他說你怎麼点解搞成咁啊？我话冇地方住。 他说好，在我家住就好了。 佢话好，咁嚟我屋企住就得。 我睇一场，说怎么有这么好的老师呢？ 佢一谂，点解会有咁好嘅咁好嘅老师咧？ 就很高兴，就跟着他回家去了。 咁啊，好高兴就跟住佢翻屋企啦。 就回到家以后，住了三天才知道不对。 佢翻到屋企之后，住咗三日先知，觉得原来唔妥。 他里面都是一些黑人的住的，有一些是当小偷的住那边。 佢里边都有好多黑人同埋做小偷嘅住喺嗰度， 还有以前当妓女的也住里面， 仲有啲以前做妓女嘅都住喺嗰度。 他就跑去跟他教授讲啦， 佢就走去同佢教授讲， 他说你有冇搞错啊？ 佢话你有冇搞错？ 我是博士啊，你叫我住这个地方啊？ 我系博士，你叫我住呢咁嘅地方？ 他说你是博士，我不是博士啊。 佢话你系博士，我唔系博士咩？ 我可以住，为什么你不能住？ 我可以住，点解你唔可以住？ 他回去了，好就回去住吧。 咁佢又翻去住了。 隔几天他又来了，说：“教授，我那个东西被偷了，衣服被偷，钱也被偷了。” 佢隔几日翻嚟又话：“同我教授讲话，我啲衫被人偷咗，钱亦都被人偷咗。” 他说：“你才偷车，偷这个衣服而已啊，偷钱而已。我车是被偷的，不讲。” 你啲净系啲衫同埋啲钱被偷。被人偷了，我架车都被人偷了。 所以他这样子在那边，因为他教授的爱感化他， 所以他就在那里因为教授的爱感化了他。 他说我看到教授就看到神的爱在他身上， 我看到教授就看到神的爱在他身上， 有能够有爱的心就看到神在当中， 能够有爱的心就可以看到神在当中。 他现在是我们恩福基金会支持的一个牧师，他要念神学院。 他现在是我们恩福基金会的一个支持牧师，他现在要去读神学院。 他说他里面已经现在有五六十个人这个悔改信主。 他里面已经有五六十个人悔改信主。 他是第六个当牧师的。 他是第六个做牧师 的。一个有神的爱在他生命里面的教授感化这么多的人。 就是有神的爱在他里面的一个教授改变了。 我们最后我们讲到第四个是谦卑服侍为主所用，能够享安息生命。 第四个讲到谦卑服侍为主所用，享安息生命。 他这边讲到说，你们我是你们的夫子，但是我还替你们洗脚。 像方讲到我是你的夫子，我帮你洗脚， 你们也要彼此洗脚， 你们都要彼此洗脚。 我们常在教会来，不是彼此洗脚， 我们常来到教会不是彼此洗脚， 我们是彼此洗脸， 我们彼此洗面， 把你的脸洗得干干净净， 将你的脸洗得干干净净， 我就很舒服， 我就好舒服了。 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我们谦卑在主面前说，神啊，能够在你面前把我自己献上。 所以我们常都没办法在主面前谦卑地将自己献上。 我在当初我在服侍以前呢，我自己也很怕。 当初在服侍之前，我自己都很怕。 我不会这个，不会那个。 我不识这样，不识那样。 我们在教会有两种人，我是属于那种，哎呀，不差我一个，我没有做，反正有人会做。 教会两种，我就属于那种，不差我一个，即是我不做，有人都会做。 别人都有博士，有硕士，让他们做就好了。 其他人有博士，有硕士，俾其他人做就得了。 不差我一个。 不差我一个。 第二种人是说，没有我不行。 第二种人是说，冇我唔得。 只有我可以做，别人不能做。 只有我可以做，其他人都唔可以做。 不是 my way 就是 highway。 唔系 my way 就系 highway。 所以这样一做，做到后来，两种极端的人，一个是不做，一个是他抢着做。 所以做到后来就系两种，一种唔做，一种成日做。 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当时是属于不敢做的人。 我自己都系一样，我嗰时系属于唔敢做嘅。 但是学生中心需要人，我就去做学生中心帮忙。 所以学生中心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就去学生中心去帮忙。 台湖神学院他们要在芝加哥办延伸班，要教神学。 台福神学院要在芝加哥办延伸班教神学。 我说我试看看。 我说我试试，我试试。 所以在这个四五年当中，我们有大概有好几百个人来上过台湖神学班的神学课程。 所以这四年有好几百个人是来到芝加哥上台福神学院的神学班。 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叫传道师，就是你只要修36个学分，你就可以做一个代职侍奉的传道人。 我们现在做一个就是你需要读36个学分，你就可以做一个代职侍奉的传道人。 我们上个月有一个教会就已经16个人报名。 我们上个月有一个教会就有16个人报名。 我们在现在我们快退休的时候，或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太太在家里面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这边进修。 我们现在就是退休太太屋企没有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这里进修。 他把那个DVD 寄过来以后，我们看了 DVD 上课。 他们将 DVD 寄过来，我们看 DVD 上堂。 所以只要五个人都可以上课。 所以只要五个人都可以上堂。 所以我们在很多教会就很多人参加。 所以在很多教会里有很多人参加。 旧约有新约，怎么样关怀，怎么样做辅导。 在旧约新约怎么样关怀，怎么样去做辅导。 我希望你们教会有兴趣可以做这个事工，可以兴起很多同工能够为教会服事。 我们希望教会都有咁样做一个事工，可以升起很多同工为教会服事。 待会我有带宇宙光的那个圣诞特刊来。 我有带宇宙光的圣诞特刊过来。 就是每年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以买这个圣诞特刊呢，送给我们的朋友。 所以每年圣诞节我哋买呢个特刊送俾我哋朋友， 送给我们同学，送给我们亲戚， 送俾我同学，送俾我哋亲戚， 把福音传给他们， 将福音传俾佢哋。 如果待会有需要，可以到我们来。我们平常是我们卖3.5块一个，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你们自己去拿，你们自由奉献哈。那你们在这边就可以把这些当作我们圣诞节礼物送给别人。 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去后面我们平时每卖是3.5，但是今次我们就是看你感动奉献就是将这些可以送给你的朋友。 我们工厂多少工厂需要人？ 是多少工厂需要人？ 我做宇宙光义工也不赚一毛钱。 我做宇宙光义工都不赚钱。 但是他所以送美国东西，我帮他做完以后，我心里非常高兴。 系呢事我做完之后，我心里边非常之高兴。 我能够帮宇宙光，能够把这个透过杂志把福音传去给人家。 我可以帮助宇宙光透过杂志将福音传开去。 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服事。我们只要谦卑服事的时候，我们就为主所用。 所以我每个人都有机会服事，我只要谦卑服事就可以为主所用。 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节。 去睇出埃及记四章第二节， 这边应该是有结论哈。我们的结论是说，我们 时时与主同行。 啊，基督徒话我时时与主同行， 才可以与主同心， 才可以与主同心。 学主样式，心中有爱。 学主样式，心中有爱。 我每一个人跟主同行， 我哋每个人与主同行， 就可以尊主为大， 就可以尊主为大。 同心合一，为主发光。 同心合一，为主发光。 我们出埃及记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 哦，出埃及记讲到耶稣对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 说摩西，你手中是什么？ 啊，摩西，你手里是什么？ 他说是一个我在看羊的手杖。 他说我这个是我睇羊的杖。 但是这个杖是很旧很老不重用的杖。 啊，这个杖是一个很老啊很旧的一个不重用的杖。 但是神给他这个杖，他可以把白天变晚上，把水变水雪。 啊，但神给他这个杖可以将白天变成晚上，啊，将水变成血。 他那个杖如果在红海的时候，他一点下去以后就两个海水分开。 他这个杖点在红海的时候就两面就分开了。 我们每一张都有一根杖，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根杖。 你手中有什么？ 你手中有什么呢？ 我手中的杖，只要我谦卑拿出来的时候，上帝就会祝福我们。 我手中的杖，只要你谦卑拿出来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你。 他给我们有新的力量，有新的智慧，有新的信心，走前面的路。 他给你有新的力量、新的智慧和信心，走前面的路。 我们现在，我们一起起立，现在起立，我们再来唱。这首歌是从今天起。 我一起起立，我唱一首歌是从今天起。 这首歌是赞美之泉有一个同工叫郭明星，他在绝志的时候写的一首歌。 这个是赞美之泉的一位同工叫郭明星，在绝志的时候写的一首歌。 这首我们能够互相，能不能靠近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手牵着手，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为这个教会祷告。 我们可以靠近啲，我们手拉着手，我们为教会祷告。 我们需要我们的上帝带我们，我们牵着他的手，我们可以谦卑与主同行。 我们需要上帝拖着我们手，我们谦卑与主同行。 我们手里抓的是我们弟兄姐妹的手， 我们手里面捉住是弟兄姐妹的手。 这些是帮助我成长的弟兄姐妹， 这些是我帮助我成长的弟兄姐妹。 我们手牵着他，可能需要我们帮助。 我手拉着他，或者需要我们帮助。 他需要我们祷告， 需要我们祷告。 我们真的谦卑一声，神啊，让我能够帮助他们。 我们谦卑，就是说神啊，就是让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我们牵着手是需要帮忙的人。 我们拖着手的是一些需要我们帮忙。 好，我们来看，我们从今天起。在惊慌的时候，是你抚平我不安的心；在彷徨的时候，是你把我坚贞开启；在无助的时候，我可以寄托在你手里；在迷失的时候，是你耐心地导我前行。主耶稣，从今天起，你的双手为我的牵引。主耶稣，从今天起，我不再做漂泊的客旅。主耶稣，从今天起，你是我一生的归依。主耶稣，我全人都属于你。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主，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主，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我没有你，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没有你，我就没办法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于你， 我们生命气息都在于你， 我们的丰富成就不在你以外， 我们的丰富成就不在你以外。 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 主要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 如果我们能够谦卑的心跟你同行，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是非。 我哋有谦卑心与你同行，我哋知道咩系是非。 我们知所先后， 我哋知所前后， 我们知所进退， 我们知所进退， 知所取舍， 知所取舍。 主啊，我们能够跟你谦卑同行，我们家庭就有爱。 主啊，我哋谦卑与你同行，我哋家庭就有爱。 有你温柔与安息， 有你温柔与安息。 主啊，我们教会每一个人与你同行，我们的教会就会充满怜悯，充满爱。 啊，主啊，我哋每一个人与教会每一个人与你同行，我哋教会充满爱，充满怜悯。 每一个人都有谦卑学你样式，我们互相尊重服侍。 每一个人谦卑学你样式，我哋互相尊重服侍。 那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 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 那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充满神的爱， 让我们每一个人充满神的爱。 也让我们每个会友能够因为教会的爱来享受你的恩典， 亦都让我们每一个会友因为爱能够享受你的恩典。 我每一对夫妻、每一家庭都能够谦卑与主同行。 每一个夫妻、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谦卑与主同行。 我们就用怜悯心互相服侍， 我们用怜悯的心互相服侍， 来恢复我们夫妻起初的爱， 来恢复我们夫妻起初的爱。 祝福每一个人，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祝福每一个家庭， 祝福每一个家庭， 祝福我们这个教会， 祝福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现在一起在我们会在唱我们的副歌，主耶稣从今天起。 我们一起唱我们副歌，主耶稣从今天起。 主耶稣从今天起，你的双手为我的牵引。主耶稣从今天起，我放开所漂泊的客旅。主耶稣从今天起，你是我一生的归依。主耶稣，我全人都属于你。我们再说，我们继续相守。我们主耶稣，主耶稣，从今天起，你的双手为我的牵引。主耶稣，从今天起，我不再做漂泊的客旅。主耶稣，从今天起，你是我一生的归依。主耶稣，我全人都属于你。 请坐， 请坐。